了解的东西，爱是永恒的旋律，爱是欢笑泪珠飘落的过程，爱曾经是我也是你，我将春天付给了你，将冬天留给我自己，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，却将自己给了你，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，却将自己给了你。 爱是没有人了解的东西，看开一点就好了，因为春去春会来。花的心藏在蕊中，恐怕花期都错过，你的心慌了季节，从不轻易让人懂，为何不牵我的手，共听日月唱首歌，黑夜有白昼，黑夜有白昼，人生为欢有几何，春去春回来，花谢花会再开，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让梦花香你心海，春去春回爱，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让梦花香你心海，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让梦花香你心海。 这个刚才华健呢，我最喜欢的一句就是春去春会来啊。我们这个演出有很多场哦，很好心啊，我这个老弟哦，每一场都公然在几万人面前给我宣传我是单身的。 还好台北我没有啦，台北真的没有啦， 台北用不到你啊。可是呢，今天真的是最后一场，到目前为止什么消息也没有，我想你一定是给的是你的电话号码，不是我的电话号码。好，不过呢，真的春去春会来，所以呢，我今天还是要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表白，把我现在的心理状况，生理状况就不用说了啦，把我的心理状态跟大家讲一下啊，基本上呢是30年如一日，没有什么改变，还是寂寞难耐啊。很精彩，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？ 想过再多谈几次恋爱，一天又过一天，我连五十岁都过去了，往后的日子不必跟谁交代。 寂寞难耐，寂寞难耐， 爱情是最幸福的等待，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。 时光不再，时光不再， 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，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。各位名人淑女大家，我叫做李宗盛，昏倒到你不倒，今年五十几岁，钱无介多，拄拄啊好。 寂寞难耐，寂寞难耐， 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，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。 时光不再，时光不再， 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，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。我唱歌，谢谢。 再来一杯酒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我的名字叫做张震岳，爸爸当警察，我妈妈没干嘛，姐姐不晓得她在干啥。告诉你不要太过悲伤，那就何必单恋一句话，赶快喝掉吧，倒不完的你就把那不如意都忘掉吧。再来两杯酒，我看你还没醉，醉的时候变得比较帅。啊，如果有一天我们都赚大钱，赚钱的时候买辆大跑车。 我要告诉你，不要太过悲伤。 我看你有点醉，陪醉的时候变得比较帅。如果有一天我们都赚大钱，来旁边就会有好多的女生。